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唔知道大家今日觉唔觉得咧个声音好似同平时有啲唔同喎、 啊？系啊，今日用咗啲新尝试去谂写个节目啊。 系啦、啊，用咗啲啊好，嗯，而家韩永咧其实喺电话里边同我哋做紧呢个节目嘅， 系 啦，咁啊一阵间 时间比较紧迫，所以 系啦， 赶唔到过去录影厂嗰度啦。 我咪冇录影厂啊。OK， 好，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有科幻片上啦，咁就係嗰个嘅死亡预告喎、 啊。係呀，之前提过嗰套日本片啦。 係啦，咁韩永未睇係咪？ 未睇。 有冇睇过啲画头㗎嘛？ 有有。 係点样呀、啊、觉得个感觉。 好似係几段故事咁，因为一时影下人弹吉他，一时影下个女仔呀，即係。 係冇错，的确係有几段故事呀、啊、主要係有三个嘅受害者嘅家庭啦，咁同埋呢一个去派呢、這个嘅死亡预告呢、這个呢、這个嘅主角啦，同埋亦都讲下少少佢自己嘅感觉啊咁样啦。咁一阵间可以详细同大家讲嘅，因为我睇咗啦，咁其实好好睇嘅，原来呢套戏 系咩？ 我哋觉得好好睇啦，同埋都真系科幻 啲嘅，系咪咧会？ 咁佢系 drama 嘅，但系冇漫长嘅， 系啊， 因为佢系。幾個故仔咁加埋嘛，咁佢又唔係完咗一個故仔自己一個故仔嘅，佢係真係比較串連咁樣嘅， 即係冇乜日本片嘅傳統。 因為佢穿梭咗咁多樣嘢嘅時候，你咪唔會覺得佢悶囉， 係 即係佢唔係一個故仔落尾嘛，套戲好長㗎，兩個幾鐘頭㗎。 哇咁犀利， 我戲院同我咁講㗎咋，我就冇坑個時間啦，我問佢套戲做幾耐㗎，佢話唔知兩個幾鐘，我話咁誇張咁樣，咁我冇確認過啦，咁的確真係好似幾耐㗎係。但系咧，你唔覺得話好悶嘅喎？同埋咧，啲人睇得好感動㗎，好多女仔都睇到喊得好緊要嘅。 會唔會係因為佢好似電視劇咁分開幾個古仔短故事，即係類似電視劇咁嘅時間，所以 即係佢唔 嗱 嗱，你電視劇嗰啲分法咧，佢完曬一個古仔先下一個古仔㗎嘛？係，佢就唔係嘅，即係佢只不過咧係有幾家人咁樣咯。 哦、 你明唔明？即 係 佢穿梭嘅嗱，第一個故仔就比較獨立啲咯，但係後邊嗰兩個故仔咧就一齊發生嘅，可以講係係同埋同個主角亦都有互動嘅，後來嗰啲係咁啊，陣間我都可以詳細講少少個故仔俾大家聽下。咁除此之外咧，咁啊有網友提供啦，咁就係話今個禮拜六啊就開始做呢個嘅蒙面超人卡夫陀咯。係 啊，啱啱上 嘅 響鬼做完啊。 哦 ，OK， 咁啊，何永都有睇過卡布陀啦，以前 睇過， 雖然都好耐啦，三年前啦。 近期幾套作品之中比較好睇㗎啦。 係啦，我哋好怪喎，鍾意睇三個五啊卡布陀呢啲咁嘅類型㗎喎。 係，咁其實三個五係好睇嘅，咁 係啊，好，咁一陣亦都可以同大家又講下㗎喎。好，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傳算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咩補充返資料俾我哋呀，或者更正返我哋講嘅嘢都可以㗎喎，咁上個禮拜我哋都收到一啲嘅，嗰陣上一次 Star Trek 呀，咁佢都俾咗好多嘅補充資料我哋。 相信係嗰啲 Star Trek fans 一啲 tracking。 好犀利好犀利，咁我一陣會有講返嘅。OK， 咁係咪講返呢個嘅死亡預告先呢？係 講返個死亡預告。係 啦，咁佢個日文名就叫Ikigami 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叫誓書咁嘅嘢嚟㗎。 誓書哦。 係啦，咁其實呢就係個政府呢喺臨死呢24小時之前呢就會派一個即係專責去發啲誓書嘅公務員啦，咁去你屋企咁就發俾你㗎喎。咁啲人 近未來㗎係咪 呢？其實呢佢可以講係一個架空嘅世界嚟嘅，即係佢你睇落去佢就同現實世界一樣嘅啫，唔係未來嚟嘅，即係同而家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呢佢就假設呢嗰個政府呢就係有條咁嘅條例啦，咁就叫做乜嘢佢唔知叫國凡法咁樣，佢有個長呢個名字，我有一陣揾到個名話俾你聽呀。咁佢有嗰、那個通過嗰個法律之後呢，其實有啲似大屠殺嗰個戲咁樣嘅。 係 啦係啦，即係佢國家繁榮維持法啦叫做。咁佢咩嚟嘅呢？咁原來呢佢就規定呀，所有嘅國民呢喺小學入學嘅第一日咁就要打呢個防疫注射啦，咁呢個事實上都係真嘅。咁但係呢原來佢喺防疫注射入面嘅針裏面呢就喺千分之一 嘅機率裏面就混入咗一粒嘅納米咁細嘅毒藥落去喎。我唔記得佢毒藥定係炸彈嚟嘅，即係總之佢係一個定時會爆破嘅嘢嚟嘅。咁主要就破壞你嘅心肺嗰個嘅嗰個主動脈嘅。咁即時死亡嘅。係啦，咁呢就話呢佢哋呢就即係當然佢哋有記錄低係邊個人係即係中咗呢個嘢啦。咁其實佢係隨機嘅咋。佢唔係有咩原因呀，點解呢個人有嗰個人冇呀，咁冇關嘅，隨機嘅啫，你唔好彩呀。咁佢有呢個 record 嘅。咁到呢嗰個人呢 ,18 到24歲之間呢咁就會隨時會發作嘅。咁政府係知道嗰個嘢幾時會發作㗎喎。咁就會喺你死之前嘅24小時咁就係我頭先講啦，就會派一個咁嘅公務員嚟俾一張咁嘅誓書你啦。咁有張咁嘅誓書呢就好著數㗎喎。原來嗰24個鐘頭呢就任你點樣食點樣玩點樣搭車點樣所有政府批你嘅。 咁你有冇興趣攞下 唔止喎，咁就係你屋企人呢係會攞到一筆錢㗎喎。係呀，咁如果即係呢啲嘢發生喺第二啲社會呢，可能有啲人專登想要㗎。即係你唔好話唔會呀 ,ok? 即係我所知有啲船民專登嚟香港犯罪呀，為咗入獄㗎，即係為咗入去坐監㗎 ,ok? 即係好難講嘅價值觀嚟㗎。 我想返起幾年前去年有個交保險金個案啦。 係。 撞盲自己對眼嗰個。 哦，係呀，咁所以你唔可以用正常去諗話啊俾你要唔要嗰度，我好有人要。咁你唔記得有啲人專登即係自殺咁樣，即係等啲保險可以俾屋企人咁樣嘅咩？ 哦，咁係。 即係都有啲咁嘅嘢嘅。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故事入面係用返個正常啲嘅人嘅角度去諗啦。咁應該係冇人想攞啦，應該就係咪？咁好啦，咁故事開始嗰陣呢就講呢個男主角啦，佢話佢卒之捱過咗24歲啦，咁即係話佢唔使死啦。咁佢後來就加入咗做公務員啦，就好似香港嘅即係好多人咁即係鐵呢個金飯碗咁啦。咁入到去呢咁就一開始呢咁就喺度受訓喎。咁但係呢喺個即係喺度聽嗰啲人喺度講嘢嗰個期間呢，就突然間有一個同事呢就突然間發難喎。咁話呢個咁嘅嘢係害人嘅，要廢除咁樣喎。咁當然啦，嗰個人即刻俾啲哇！即係著曬啲生化防護衣嘅人啊，即係唔知做咩喎，唔係差人嘅，即係俾嗰人走入嚟揾啲唔知 gas 咁整暈佢，咁啊捉走咗佢。 防護衣 啊！我都唔知點解啊！即係總之佢哋，因為佢哋口生省嚟㗎，話佢哋係 口生省哦。 啊、即係佢哋就著曬黑色西裝嘅，但係其他人就著嗰啲防護衣嘅咯。咁、佢要搞少科幻咁係咁㗎啦。咁有啲1984 feel 嘅。佢成日有個嗰啲電點講呢，即係成日影個閉路電視咁嘅角度呢，咁佢影住佢哋㗎，即係無辜辜又影㗎啦，即係唔知係邊個人成日及住佢哋咁樣呢。如果大家睇過1984要記得有啲咁嘅鏡頭啊、即係呢、這個Big Brother 嘛，即係會望住你咁樣㗎嘛。好，咁講返嗰個故仔先啦，咁就好啦，咁第一個任務係乜嘢呢，咁原來呢個人有個上司喎，個主任係個阿伯嚟㗎喎。咁阿伯呢睇落去係一個好冰冷好無情嘅人嚟嘅。咁就即係總之交代咗佢，嗱你呀做嘢嗰陣呢就小心啲喎。咁唔好同嗰啲即係你啲卡人啦所謂即係有太過量嘅接觸。如果唔係呢你就好似你頭先嗰位俾人拉咗個同事一樣呢，一樣可能會俾人拉去即係做思想改造㗎喎咁樣。咁吓咁大鑊嘅咩咁樣。咁唔理啦吓，其實佢都唔係好鍾意做㗎啫其實 ,ok。咁嗰個接咗第一份工作啦，咁就係一個嘅後生仔嚟嘅。咁當然啦，全部都後生仔嚟嘅 ,18 到24歲。咁呢個就好young嘅，咁20歲到嘅啫。咁呢就佢就去到佢屋企啦，咁結果搵唔到佢喎。咁有個女人開門啦，咁係佢媽啦。咁一接到呢張嘢咁梗係好激動啦，咁成個花樽兜頭淋佢喎。即係淋嗰個主角啊。咁都冇辦法㗎啦，咁佢哋做得呢份嘢預咗㗎喎。咁佢即係叫佢即係接魔順便呀之類咁啦，咁其實你個仔呢好光榮㗎，係俾國家揀到咁即係去犧牲咁樣之類。咁個媽係走呀、唔想同佢講，咁好正常係咪？ 正常啊。 係啦係啦，其實嗰個主角都係硬住頭皮講啲說話㗎，佢係好無奈嘅，你睇到佢嘅表情係。咁算啦，咁叫做做完咗啦，雖然唔係親手接，咁但係都俾屋企人即係通知咗啦，咁當係㗎喇喎。咁佢又唔理佢啦，咁走咗啦咁樣。 咁啊镜头一转啦，咁到底呢一个咁嘅青年系咩鬼嘅人嚟嘅咧？咁原来啊，你初睇佢咧，你都唔好中意佢喎，原来。咁啊讲咧，原来而家系一个现成一个叫做新上紧位嘅一个二人组合嘅乐队啦。咁但系咧，佢就只系弹下吉他嘅啫，即系佢唔系主音嚟嘅。咁啊讲佢啊好冇瘾嘅，弹到成日俾人闹啊！喂，好心你啊！弹好啲啦，听日我哋要上电视台个一个即系类似劲歌金曲咁啦，你当下。咁佢啊系啦，得啦，我会弹好啲啊。样啊，好似死老豆咁啊，咁啊笑下先啦，咁啊，咁即系俾人恰得好紧要嘅原来。咁啊，当然啦，放咗工咁好冇心机咁啦，咁啊翻到屋企啊，我唔知阿妈去咗边咁。咁结果咧，见到佢妈喺漆黑里边咧跪咗喺度，唔知做乜，背住佢咁。咁原来佢都系喊紧。咁佢当然最尾佢话俾佢听啦，你只要收到呢张嘢啊咁。咁因为佢好难去自信啦吓，即系因为听日就系佢人生最大嘅转捩点啊嘛，就第一次上电视啊，即系第一次上电视，即系去唱佢哋嗰个歌。咁啊，哇唔系啩咁样，咁啊晴天霹雳咁啦，咁喊晒咁啦。咁啊，另外镜头又讲啦，啊唔知点解影咗另一个做啲废物回收咁上下嘅后生仔，咁啊好似冇乜关系啊。咁嗰个同佢拍档嗰阿叔就话。唉，其实你咁后生就唔好学我啊，咁因为我哋咁一世做落去㗎啦，咁你哋有咩理想啊，好即係好即係好做啦咁样。咁佢望一望街度就见到有啲人喺度街头喺度唱歌啊，即係嗰啲表演嗰啲呢，即係你知日本好多㗎啦，即係街头嗰啲乐队。咁佢又冇讲㗎喎，佢望下自己嘅手咁。咁原来呢喺个回忆入面呢，呢、這个就係嗰、那个就嚟死嗰个男仔嘅曾经以前喺街头嘅拍档啊，但唔系佢而家嘅拍档喎 ，OK？ 咁呢个人咧 ，Soft 咧已经放弃咗呢个理想，咁啊，即系求其搵份工做算数啦，咁样。咁但成件事到底系点嘅咧？咁初初好唔明嘅件事 ，OK？ 咁你又觉得佢哋好似好废咁啊？即系唔死都冇用咁啊？咁但系咧，原来故事做落去原来唔系咁嘅，原来曾经何时咧呢两个后生仔咧系好开心咁喺街头度唱佢哋自己作嘅歌。咁而呢一个弹吉他呢个呢，原来佢係当时嘅主音嚟嘅。 喔。 係啦，咁另外呢个倒垃圾呢个呢，咁就係做作曲啊填词嘅。咁原来两个好有才华嘅人嚟喎。咁但係呢有一日啦，魔鬼一样嘅经理人呢就出现喺你面前喎。咁就话而家我要招揽你哋即係入我哋个公司嘅。咁好开心啦，大公司嚟㗎嘛，佢哋一个即係英皇咁㗎嘛，你明白。咁但係嗰个老细话啊唔好意思喎，我就係想招揽你即係呢位啫，即係彈吉他呢位啫咁。咁另外一個梗係好冇癮啦，咁咩事呢咁。咁結果呢個彈吉他嘅人呢真係背棄咗呢個朋友，就自己加入咗呢個嘅唱片公司喎咁。咁而家唱片公司呢原來根本亦都唔係捧佢做乜嘢主音，原來佢只不過又係搵佢攝嘅啫咁。咁但佢覺得都好啊，起碼我真係可以即係出碟㗎嘛，係咪、即係佢已經出咗碟㗎啦，如果講出碟就。不過佢哋就好想上電視囉。即係佢講佢未上過電視㗎仲係 ,ok? 即係唔同香港㗎，即係香港就好似你出得碟就上咗電視㗎，唔係㗎，日本唔係咁㗎，即係出碟係好易，上電視係另一件事嚟㗎 ,ok? 咁 ok, 咁故事繼續發展落去啦。咁即係結果即係佢哋輾轉咁中間係有啲嘢發生㗎。咁呢個人嗰晚其實佢講一日嚟㗎咋嘛 ,24 個鐘㗎咋嘛。咁當然佢一路又影啲時間倒數咁㗎。咁結果嗰晚唔使講啦，邊個瞓得著啊？咁第日眼都红晒咁样，跟住佢用嗰张嘅誓书啊，咁有咩用呢？原来拿住呢个证呢走去大酒店食饭唔使钱㗎喎，头先有讲过啦。咁结果就食最贵嘅嘢，咁点知当佢食完咗之后呢佢就话啦，原来最贵嘅嘢龙虾好咩都好都唔及当年同最好嘅朋友分享嗰碗杯面。咁当然佢头先有讲过嘅喺回忆里面，即係讲我哋以前就係咁露宿街头咁就喺度分享一碗杯面。咁如果就結果揾返呢個朋友同佢道歉啊，原來佢曾經呢就講過即係同佢講過啲好傷害嘅說話嘅，即係佢講過話佢廢嘅，我都話曬叫做出到道啊，你做緊乜嘢咁，其實佢唔係有心㗎囉。咁佢返同佢道歉啦，同埋同佢話你記得睇我今晚嘅表演咁。咁其實呢個人原來都好在意㗎喎，呢個人扮到若無其事，其實佢好在意。咁結果真係到夜晚啦，咁佢要戲到耐啦，咁其實佢要彩排㗎嘛。即係你唔係真係出場至去㗎嘛，咁就俾人鬧到飛起啦，咁就道曬歉咁樣。好啦，咁結果個即係節目真係開始啦。咁就開始啦，咁訪問咗好多個組合啦，唔係得佢喎，原來排住隊喎，成十幾廿隊喎咁樣。咁卒之訪問到佢啦，咁佢睇下個鐘， 原来已经离开佢嘅死亡时间只系得翻一个钟头啊。咁好嘅，咁卒之访问到佢啦。咁原来都系问佢两句嘅啫。原来佢主要都系想访问佢嗰个主音拍档。 哦， 系啦，佢只不过系一个弹吉他啫嘛，即系大家明唔明个问题？咁佢一路睇住个钟，一路睇住个钟，就谂，即系唔通我人生最后一刻就系咁样咁。咁最尾剩翻最后十分钟嘅时候咧，卒之轮到佢哋去献唱咯。咁佢就把心一横啦，谂住难点都系啦。咁佢就突然间喺个麦度讲。我唔弹我哋今日本来嗰只歌啦，咁即系我要弹咧，弹翻我以前即系嗰日同嗰个朋友嗰个组合嗰只歌咁。咁跟住哇，那个电视台好惊啦，哇咩事条友快去广告咁。咁但系咧，有啲人收到佢呢个心意，咁啊嗌你唔好喐咁样，咁啊即系嗰啲人啊 ，spot 住佢，咁我仲反而要即系将所有啲灯 spot 住佢啊，咁整暗晒周围啲灯光。咁结果呢个成为咗后来一个好即系收视率好高嘅一个节目咯。咁因为周围啲人好感动啊，即系佢知道呢个人原来系要死啊，因为其他人知噶嘛，知道有件咁嘅事噶嘛， 系 唔系神秘嘅人都知道有件咁嘅事噶，都唔个个都冇谂过自己会濑嘢啫嘛。咁、 哦、 知道呢个人系哇喺生命最后一刻献唱咁，咁都系佢只歌真系成只由头到尾唱咗一次噶、哦，即系佢唔系片段噶、哦。咁嗰段哇，好多人睇到嗰度真系流晒眼泪。咁初初呢佢呢个嘅 即係最首歌唱 嘅。真係成首歌唱嘅亦都係呢隻呢套戏嘅主题歌。 嗯。 咁佢嗰个朋友呢唔敢睇个电视呀。咪佢初初唔知㗎佢唔知佢死㗎即係佢唔想睇佢上电视呀。咁佢屋企好犹豫咁囉。咁但最尾佢阿媽就打电话俾佢囉。即係嗰个要死嗰个后生仔个媽啦。就叫佢你一定要睇呢个最后嘅表演。咁佢喺好唔相信嘅情况之下咁即係真係打开电视啦。咁结果喺佢屋企拿住吉他咁，大家就係咁喺度，好似隔住个空气咁弹最后一曲咁样咯。咁好感动嗰段真係拍得好好睇。咁好多人真係喊得好紧要，好多女仔喊得好紧要嗰段。咁结果唱完之后就嘣一声，咁啊惯低咗。咁当然佢讲返啦，后来呢只歌成为咗即係好 hit 嘅歌咯。咁其实佢仲有后话㗎喎。咁但係呢个呢佢就暂时冇讲嘅。咁就讲第二个 case 㗎喇喎。咁第二个 case 呢咁就第日㗎啦。咁佢个上司呢又叫呢个男主角呢你呀即係又要唔知几时要送呢张嘢去俾个边个啦。咁佢一次唔係俾一个 job 佢㗎。咁原来呢有两个 job 咁样㗎喇。咁就讲返啦。咁其中一个呢原来呢就係一个后生仔佢初初当然佢唔知系边个嚟㗎。咁后尾发现呢原来呢个后生仔嘅妈呢就是一个现任嘅议员嚟㗎喎。即系国会议员嚟嘅，咁但系咧正值而家咧就系重新嘅选举啊，咁咪就好似嗰啲选举咁啦，咁咪周街去拉票咯，嗰啲议员啊请投一票咁样嗰啲咁样，咁我妈咧就好支持呢个咁嘅，特别中意讲呢个嘅呢个咁嘅即系要整死啲人呢个法例噶，即系特别强调呢个法例咧对国家有几好有几好咁样嘅，咁你觉得好奇怪啦，即系个人其实都系空，即系点讲啊，擘大眼讲紧大话嗰啲人咯，你会觉得系咪啊？即是你要咁觉得啦，系咪？咁原来呢呢、這个人呢、這个主角呢送呢封信呢去到呢、這个第二个男仔嘅屋企呢就发现原来佢一个隐蔽青年嚟㗎喎。咁佢议员啦咁屋企都几有钱㗎。即係大屋嚟㗎。咁结果呢佢就奇怪啦，咁佢想挤低封信冇人咁钟去惯性，原来呢就写低张纸就算㗎喇喎。咁当送完㗎喇喎。咁大家都明㗎啦，即係好似一般嘅邮差一样啫。咁结果呢佢望一望个窗呢，咦发觉喺二楼呢有人想吊颈喎，咁咁嗰条友啊真係个男主角真係多事嘅，咁即係撞入间屋啦，撞烂人到门咁啦，又会救咗个人喎，咁原来呢就係佢要送呢张誓书嘅呢个第二个男仔啦。咁个男仔喺度笑啊，佢话你到底係想嚟救我啊，定係想嚟杀我㗎呢，咁样。即係你係送张咁样俾我，但你係救返我，咁我而家咪吊颈喎，咁做咩啫你吓。咁好少好讽刺咁样啊。咁原来呢个男仔就话呢佢想死好耐㗎，真係好啦咁样。係咪即原来好得意㗎，有人有唔同嘅即係唔同嘅感觉㗎喎，收到呢张纸。咁好啦，咁故事再发展落去啦，咁佢又唔係一路讲佢㗎 ,ok? 咁另外啦，咁另外嗰张誓书袋呢要俾边个呢，咁原来就係三年孝之。咁初初就唔係直接讲嘅，咁就话呢佢就讲返呢，原来佢哋细个呢三年后同佢个妹啦，即係成海离子呢就细个就係交通意外呀，成家。咁结果就撞车啦，咁老豆老母死晒啦，咁个妹就盲咗喎。 咁啊，咁即係佢即係個眼角膜即係花咗嗰啲咁啦，咁啊睇唔到嘢啦。咁你喺孤兒院長大啦，咁啊相依為命嗰啲咁啦。咁啊結果大個咗咧，咁呢個山田孝之都冇乜好嘢喎，咁啊都係做咗啲古惑仔咁之類嘅啫。嗱，今次唔係做電車男啦，一洗之前做乖乖仔嘅樣啊，完全喺度留曬須，好鬼惡嘅一個古惑仔嚟嘅。 佢嘅造型做古惑仔會唔會有啲趣 事？哦，唔會噶，完全 OK 噶，有須嘅，因為佢呢套入邊長毛嘅，係完全唔係嗰個樣嘅 OK。 OK， 唔係㗎，啲演技好好嘅，你唔覺得係嗰個人嚟嘅 OK。咁嗱，咁你睇入哇，咁温馨嘅一對兄妹啊，哦。点算呢咁原来初初呢就係、是、送咗嗰个细叔喺屋企，佢又唔喺屋企啦，你知古惑仔成日唔喺度㗎啦。咁结果条友呢就打电话返去啦，咦咩鬼嘢嚟㗎呢张咁样。跟住嗰个政府话俾听啦，嗱你呀而家就收咗呢张嘢啦，咁你嗱恭喜你啦，咁你呀免费又点又点啦咁样。咁好愕然啦，冇搞错啊大佬，咁即係佢啱啱先买咗间屋俾个即係諗住俾个妹去住啊。其实佢原来搵咗份新工喎，咁原来都唔系咩好嘢嚟嘅，原来就做收数佬。咁但系咧，原来佢一个好即系成绩特别好嘅收数同放数佬嚟嘅。 系。 咁啊讲啊，原来赚咗好多钱啊，即系喺即系呢个收数嗰方面。咁就租咗间屋，谂住即系接佢阿妹出嚟住啦，唔好住孤儿院啦咁。咁同埋咧，即系想佢阿妹读大学啊，咁原来佢阿妹系读书好叻嘅。 啊 即系佢总之为个妹乜都为个妹嘅 ，OK， 自己一啲都唔紧要。咁点算咧？咁結果即係當然故事發展去啦，咁就穿梭兩個故事啦。咁結果呢嗰個自閉嗰個男仔呢，佢係反抗我父母啦咁樣。咁即係初初都冇乜嘢嘅，咁佢諗住等死咪算囉。咁點知嗰個媽返嚟知道咗之後呢，咁照計你應該諗佢應該好傷心係咪？ 好開心。 點解佢好開心呢？ 佢話支持呢條法例 㗎嘛。咁嗰個係佢噏嘅啫，佢喺屋企喎而家講緊。咁你覺得個劇情發展，你估佢媽，你如果正常諗，係咪應該佢媽會180度改變啦？結果唔係喎，佢攬住個仔，佢專登整一個完全冇聲嘅鏡頭，等你諗啊。結果呢鏡頭完咗之後呢，個媽突然間話唔得，即係你一定要同我站台啊。去幫佢嗌票啊，佢話而家告急啊。竟然係咁喎。咁當然個仔好打擊啦，係咪？嘩大佬我死唔死算啦，唔緊要死，我預咗。嘩你唔係最尾就要利用我嚟即係拉票㗎嘛，咁。咁叫好大打擊啦，咁佢唔肯啦，梗係咁你都諗到啦，係咪？咁我媽話咁咩唔肯算啦，咁唔理佢咁，閂埋喺度門咁。嘩真係好狠喎呢個媽，你發覺即係你喺呢一刻覺得係咪？即係好似唔係好係人㗎嘛，啱唔啱啊？咁跟住呢這個仔呢後來呢就即係喺個窗度走咗出去，即係佢哋唔知㗎，佢哋以為就喺間房度。咁結果佢走咗出去打死咗個差人喎，搶咗支背槍喎。咁佢深敲呢就係想即係搗亂個媽個選情啦，我估佢係咪。咁但係佢哋就叫啲警方就冚住呢件事啦。因為佢哋話晒都係議員嚟㗎嘛。係呀，咁即係唔好將呢件事宣揚出去啦，咁你去同我你捉嗰個仔，咁你就捉啦咁樣。咁結果 ,ok, 咁另一邊啦，咁又講話山田孝之嚟啦咁。咁做乜嘢呢？咁嗰個山頭仔都懷念死呀。咁唯一想成全我妹最後嘅願望就係俾佢睇返嘢。咁同埋佢話佢哋輪候嗰個眼角膜呢，輪候都好耐呀都冇。咁叫佢就諗住算啦，懷念都死啦，不如俾咗對眼佢啦咁。係囉。咁但係呢個妹唔係傻㗎喎，好醒㗎喎。咁佢喺病院嗰度呢竟然偷聽到呢、這、一個男主角啦，即係送信呢個人呢，即係話要派張咁嘅嘢俾佢哥喎。咁佢就喺個病房度衝出嚟啦，咁啊我唔要做呢個手術啦，原來係咁嘅咁樣。即係佢唔要即係做完呢個手術之後見唔到個哥咁。跟住嗰個哥呃佢啦，原來大話精嚟嘅嘛，嗰個古惑仔。佢話嘿嗰條友搞錯咋嘛，同名同姓都唔係我嚟，你睇幅相啊，唔好意思唔記得睇唔到添。即係佢呃佢呀。嘿你送錯信你乜嚇親我妹呀咁。即係佢想呃佢咁樣啦。跟住嗰個妹都唔係傻喎。佢話好啊，既然係咁。咁你話嗰個死亡時間係十點㗎嘛，如果我十點鐘仲見到你喺度㗎，我就做呢個手術啦咁。咁就幾得意係咪，咁但係都好慘。ok, 咁好啦，咁鏡頭又轉啦，咁又講返佢哋嗰邊。咁講呢個木口木面嘅上司呢又打俾個男主角喎，話喂你小心啲喎，咁咩事呀咁。 那個第二個後生仔呢，現在就搶了差佬子背槍，不知道想做什麼，有機會上來巴低你都不頂的，你自己小心一點。哇，不是吧。咁結果呢佢就去想幫呢個嘅人。咁後咩呢佢就真係喺喺個地鐵度真係見到呢個人喎。咁佢冇諗住用佢做 target， 咁佢就一路追跟蹤佢啦。咁如果跟蹤呢個第二個男仔呢，就去到真係佢阿媽嗰個即係拉票嗰個地方。咁佢大概都諗到咩事，原來佢就想即係同佢媽同歸於盡呀。即係疏合係咁樣。咁佢想阻止佢啦，但係因為人群太多人，咁差佬亦都估到咁上下嘅。咁但係佢爸，其實我冇講佢一樣，就係原來佢仲有阿爸㗎喎。咁阿爸呢好冇用㗎喎，就係屋企好似做緊煮飯佬咁㗎啫。係因為佢媽勁㗎嘛。咁佢爸呢亦都係佢嗰個助選團嗰、那個即係最得力嗰個啦，咁當然一定係。 當 然啦。咁佢叫佢我仔喺度你唔好乜嘢呀，佢冇佢唔相信佢仔會嚟殺佢哋囉。咁但係結果佢仔真係最尾係嚟到跟住開槍啊！咁結果啲人散曬啦，成個會場啲人係咪一定啦？咁跟住喺臨尾嘅一刻咧，呢、這個仔突然間回憶翻去小學入學試嗰日啊！咁到底發生咩事咧？原來咧，佢媽曾經係唔肯俾人即係俾佢打呢啲針噶，咁結果佢媽俾人拉咗噶。係啊，咁啊，突然間就諗翻起啦。佢媽原來唔係咁㗎喎，原本喺佢細個記憶入面。咁同埋呢個男主角呢，如果中間曾經得咗個消息，就話呢個議員呢以前就係嗰啲咁嘅改造犯嚟㗎。即係俾人拉過㗎。咁但係話呢佢唔知點解喺嗰個思想改造個期間呢就突然間改變咗思想喎，即係自己。咁就支持政府喎，咁就放返佢出嚟囉。咁大家有冇啲頭緒呢、 哦、 大家明唔明到佢呢度做緊乜嘢呢？咁最尾呢個仔卒之明白佢哋都做緊乜嘢。咁或者呢個大家如果仲未諗到一陣同大家開股。OK， 咁講返山田孝之啦，咁卒之個仔梗係俾差人槍即係開槍打死啦。咁結果呢個男主角呢就又從中啟發咗一樣喎。咁呢個第二個男仔呢就俾佢預定時間早咗一小時死呀。咁佢就諗到啦，其實將個鐘教派一個鐘咪呃到個女仔囉。咁你明唔明啊？ 明 白。係啊，咁結果就返去同佢哋講啦，咁但原來佢咁做係犯規㗎喎，就係犯咗話佢哋即太過同嗰啲卡人去接觸呢樣嘢。咁跟住佢熄鬼個手機又唔接個上司電話啦，個上司梗係想阻止佢啦。個上司乜都知㗎喎，好犀利㗎喎，唔知點解。係 囉。 係啊，好犀利㗎。咁跟住佢周圍有啲閉路電視呀可能。咁唔理佢啦，跟住佢喺個醫院度呢周圍請求啲人喎，咁當然嗰啲院長啊嗰啲人完全係贊成啦，因為呢個咁第一係好事一宗啦，咁同埋係呢一個山田孝之嘅遺願啊，咁希望成個醫院嘅人去幫佢即係醫呢樣嘢。咁結果佢就話唔知啲病人點喎，咁唔緊要，咁佢話我而家即刻印咗張單張，咁就派俾所有醫院嘅病人。咁樣囉。咁結果原來佢黐到成個醫院都係喎，因為呢個女仔盲㗎嘛。佢睇唔到㗎嘛，咁冇所謂嘅。咁同埋逐張病床去求佢哋囉。咁結果所有人都俾佢感動啦，咁梗係好啦，有咩咁難啫，係咪？咁結果到咗第二招啦，咁佢真係呃佢喎啲護士。喂，而家幾點鐘呀？咁佢話而家其實六點半咁啦，咁佢話七點半咁啦，即係要講專登講爭一個鐘㗎嘛。咁佢又唔信喎，咁話我要開電視咁。咁跟住點算呢？咁跟住佢呃佢啦，話啊今日啲電壞咗呀咁。咁跟住佢話我要聽收音機，咁跟住佢又攞收音機，哎呀整爛咗添。咁佢呢個女仔已經唔即係覺得佢喺度有警棍呀。咁我唔信呀。咁你呢我而家落去嗰個小賣部呀，小賣部開八點呀嘛。咁係咪穿崩呢即刻咁。咁結果佢哋呢原來呢佢喺度行呢成間醫院啲人喺度做曬馬，咁跟住最尾就真係專得開個小賣部嚟呃佢咁啦。咁好得意嗰段係成隊唯一比較得意呢個地方囉。即係成間醫院啲人喺度幫手喺度呃佢呢樣嘢呢。咁好得意嘅，好得意，真係好得意。咁但係結果少少呢，但係嗰個輕鬆位大家其實都好沉重㗎都。咁 ,ok 啦，咁搞完一輪啦，咁我妹卒之肯做手術啦，咁最尾山田孝之就即係你覺得佢好矛盾㗎心情，咁就開心但又自己又就嚟死呀。咁卒之講最後嘅說話咁樣啦，咁 见即见到妹入咗个病房，跟住佢都准备即系入病房，因为其实佢都死噶啦，即系佢已经够钟噶啦，争好少嘅时间。咁啊、嗯，结果妹当然成功啦吓，咁佢又暂时佢又冇讲个结局嘅。咁跟住好啦，咁叫做所有嘅事都叫完咗啦。咁结果咧，呢个男主角大镬啦，原来犯咗好严重嘅犯规、哦。咁啊，俾佢即系召开啲唔知咩内部嗰啲聆讯噶，好严重噶。咁啊审佢咁啦，咁结果呢个嘅上司力保之下就即系令到佢唔使成为呢啲咁嘅即系思想改造犯啦。系咁但系咧扣一年人工又成啊，即系都唔系小事噶。OK， 一年人工、哦、 哇百刀 啊系啊，咁同埋即系你系啊，即系你就系 suppose 要坐监、啊，你明唔明啊？你一年唔使咪算系咁咯。 系 系咯，咁跟住咧嗰个男主角就喺度即系发老皮啊。有乜乜啦，跟住嗰个上司出资讲出秘密啦，跟住拉埋佢一个佢冇镜头影得到嘅一个角度，叫佢同佢讲一句说话。佢话你諗嘅嘢摆喺心里面得㗎啦，唔需要讲出嚟。等到时机成熟嘅话呢，佢哋就会即佢叫佢等待时机。咁即係暗示其实呢个上司根本亦都唔係认同呢啲嘅法例囉。咁同埋原来呢喺成个嘅即政建制入面呢已经潜伏咗好多人啦、 嗯。 即係去隨時想推返呢樣嘢。咁大家明嗰个议员嗰个媽到底係點諗咩？ 明。 即原来佢根本就係发觉冇用，反抗係冇用。即结果佢就要扮即扮係顺服啊。即想加入个建制度去改变呢樣嘢。咁结果个男主角当然出資都醒悟咗呢樣嘢啦，咁就繼續佢呢個好似死神一樣咁樣嘅工作啦。咁最尾都望住呢個嘅閉路電視啊，咁結果就即係叫佢完結啦。咁都係完結之前佢交代返即係之前嗰啲人嗰啲嘢啦。咁第一個男仔咁多人個死咗個死咗啦，咁但係佢原本嗰個嘅街頭嘅 partner 呢，結果就真係返返去唱歌囉，即係繼續喺返街頭度唱歌囉，即係繼續佢嘅理想咁樣。咁當然佢唱返嗰隻歌嘅時候，佢哋即係已經好多人圍觀啦，因為佢歌已經好出名了。係。係啦，咁叫做係呢個人即係送俾佢最後嘅一個即係一個禮物咁啦。咁第二個就第二個就係講呢，即係個媽即係一定失敗啦，係咪先，經過一件咩事之後係咪，即係選唔到啦。咁結果那個爸話即係到佢嚟選囉。即係佢話佢唔會放棄呢樣嘢囉。即一日呢個法例未解除佢都唔會放棄啦，佢話。咁第三個呢就講返個妹啦，咁結果佢去到佢阿哥租俾嗰間新嘅屋，咁佢而家睇到嘢㗎啦嘛。咁原來呢佢就租咗個嗰層樓啊，啱啱一開窗出去就係見到所有嘅櫻花盛放。因為佢妹個名字就叫阿櫻啊。係呀，咁佢就話所有啲櫻花都係細個嗰陣嘅回憶嚟㗎嘛。咁就話佢哥留返俾佢嘅一個嘢，咁同埋佢話佢哥成日講大話㗎嘛，咁佢哥就話你好返之後你照下鏡啊，你係好靚㗎咁。跟住佢最尾就送咗一個鏡盒，即係其實空有鏡盒裏面一個鏡盒啦，但係裏面有封信咁。佢就話其實呢一樣嘢我係冇呃過你㗎。係囉，咁就好好睇嘅呢套戲。咁其實你可以講係文藝片嚟都得嘅，咁但係中間即係科幻嘅成分，即係有啲1984嗰啲成分呢，其實係好重嘅。 係啦，周圍都有鏡頭啊，或者之類。 係啊，佢成日影呢樣嘢㗎，咁同埋佢嗰啲政府點樣去即係捉走呢啲咁嘅即係反對呢樣嘢嗰啲人佢都成日發生㗎。啊，同埋到咗個故事最後呢，咁佢就又經過返一個小一嘅入學嘅門口喎。咁就即係都唔知係好事定唔好事啦，佢影到好似好歡樂咁㗎喎，即係嗰個氣氛。咁但個男主角的樣子就好悲哀咁樣㗎喇，即係望住呢細路仔咁行入去。咁仲唔止咁簡單喎，我以為係咁多啫，即係專登做個 contrast 啫。咁由鏡頭一影，即係嗰啲咁嘅著住防護服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人裏面呢，竟然有一個突然擰過嚟喎。咁原來就好似呢，就係佢開頭就係坐喺隔離呢一個發爛嗰位同事。原來佢亦都變成咗即係加入咗呢樣嘢嘅人囉。咁到底佢又係想推返咗建制而暫時扮係呢，但係佢已經真係俾人洗咗腦呢，咁就不得而知囉。因為佢個樣子都幾陰森㗎，即係喺後來嗰個鏡頭嘅話。咁就留返一個尾俾大家咁樣。咁其實即係都可以繼續拍一個續集裏都得囉。 係囉。咁就一個咁樣嘅故仔啦，如果講故事就話都講得好長。OK。 你都幾鍾意套戲呀真 係。啊呢套戲好好睇嘅我覺得。咁或者韓永覺得點啊？ 有佢有趣嘅地方囉亦都。 啊即係如果你冇睇過其實好 幾感性 嘅。好好難講嘅呢套戲。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入場睇下啦，咁真係在場嘅觀眾都覺得唔錯嘅。咁或者介紹下啦，原來呢個死亡預告呢，咁就係一個叫間賴元朗喎，真係元朗喎，真係元朗老婆餅嘅元朗喎。 哦。 係啊，咁一個咁嘅漫畫家呢，喺以前呢個 Weekly Young Sun 啊，一本咁嘅枕頭漫畫裏面連載啦，咁多人呢本漫畫後來好似就停刊咗嘅。係。係啦。咁當時呢亦都引起咗一啲嘅爭論㗎喎，原來呢嗰時有一個嘅科幻嘅作家叫星新一嘅，咁係一個老牌㗎啦。咁就其實過世㗎啦，咁但係佢嗰啲嘅即係女呀咁呢，咁就話係以佢嗰個呢一個嘅死亡預告呢，就好似有啲抄襲佢爸爸嘅一個小說喎，就叫做生活維持省呀。 Oh, okay. 即係大家如果熟悉日本佢全部叫咩省咩省，其實即係部門咁解。一個生活維持部門咁樣嘅。咁其實呢佢話佢呢個漫畫第一集，即係話嗰個彈吉他呢一個後生仔呢一集呢，話呢個故事呢就極度似佢呢個爸爸嘅呢個小說嘅。即係無論個故仔呀個表現都有啲似嘅。咁所以呢就即係曾經有啲風波咁樣啦。咁當然後來呢個小學館即係同佢哋即係和解咗咁樣嘅，即係話原來呢你其實成個構思呢都係基於一啲即係日本以前發生過一啲嘢啦，即係例如就以前徵兵嗰陣日本有啲嘅召集令狀呢佢哋叫做即係徵兵嗰個令呢，咁佢就叫呢做赤紙嘅，即係赤就係赤紅色咁解啦，紙就係一張紙，咁其實係就係類似佢而家呢個嘅誓書咁樣，其實個性質嘢都差唔多啦，如果你個家人接到呢張嘢，即係話你個仔都要死㗎啦。 嗯哼。 係呀、啊、即係唔 好。當兵就未必一定死㗎。 當年都差唔多啦。咁即係佢都係基於一啲即係咁樣嘅歷史有嘅嘢而構思啦，咁。咁當然個漫畫作者亦都唔排除佢係的確有參考過呢位大師嘅作品嘅咁樣。 喔、哦。 係呀係呀係。咁、啊、但係呢成個古仔發展內呢就好唔同嘅咁樣。咁就即係希望你都即係可以接受咁樣，咁就都係 salute 返呢位大師嘅可以咁。咁結果就 OK 啦，咁而家到即係而今年呢叫咗拍成咗一個電影啦，咁就相當好睇嘅，同埋好多發人心醒嘅嘢，即係同你一般嘅煽情即係死人嗰啲戲呢係幾唔同㗎。喔、 哦。 係呀，因為呢套戲呢你一開始就已經知道個人死呀，同埋同死亡筆記都好唔一樣㗎。初初好多人即係會諗呢套戲咪即係死亡筆記咁上下囉，係咪咁，但原來又唔係嗰回事㗎，即係實質唔係嗰回事㗎，完全唔係講嗰啲嘢。咁或者大家去睇下啦，好唔好， 都應該係值得睇嘅戲㗎。 係啦，咁或者介紹下呢、這個即係男主角啦。 好啊。 係。咁原來男主角叫松田長太喎，咁邊個嚟呢，就係、是、以前一個又係一個老牌嘅即係叫做咩呢，偵探明星叫松田優作嘅第二仔嚟嘅。 即係又係演藝世家。 松田優作冇聽過咩，咪一個探偵物語嗰個啊。 哦、OK。 即係戴頂帽嘅個頭好似鬆鬆地嗰個呢。係啦，即係好多嗰啲漫畫人物都係抄佢呢個碌嗰個啊。 嗯。 啊即係條好出名嘅一個偵探嚟嘅。 係。 係啦。咁同埋呢咁同埋呢位男主角做過啲咩戲呢，咁佢呢套係立晒頭，可能大家唔認得，原來佢就係 Liar Game， 即係之前啊户田惠梨香嗰套、哦、就係成日去救啊户田惠梨香嗰個嘅天才欺詐師啊。 喔、哦、ok。 係啦，所有嘅謎都係佢解開嘅 ,ok。係啦，咁另外呢如果大家有睇過日本版嘅呢個嘅 F4 啊，呢個流星花園啊，佢哋唔係叫流星花園，佢哋叫咩話， 流星花園啊，花樣少年。少年 是啊是啊是啊，咁嗰佢就係 F4 裏面嘅西門啦。 哦、OK。 係啦，咁大家睇下。咁同埋呢這個嘅今次嘅導演呢亦都係即係拍啲比較奇怪戲嘅啦，咁叫叫龍本智行啦。咁就係拍過呢個樹之海啦，即係講樹海呀。 喔、 哦。係呀、啊、樹海即係早排呀、啊、朱奇地都做過啦、啊、但佢呢個係日本戲嚟㗎。 即係唔排除係由呢個樹海呢個日本戲 inspire 都唔定啊。係啦。 嗰個自殺啫，唔係 咁佢呢度樹海係有啲靈異嘅 ,ok? 樹之海咁同埋原來鐵道員呢佢就係副導演喎。 Okay. 即係講咪梁子嗰套。 講咪梁子。 係啦係啦係啦。咁或者介紹住咁多先因為講好耐啊。咁其實仲有啲資料嘅幫我或者有機會再補充一下。係啦。咁佢講下呢個卡布陀啦蒙面超人啦。係啦。咁韓永以前都睇過啦呢度好舊嘅蒙面超人啦。咁今次呢佢哋譯咗個名好奇怪喎叫甲鬥王。 甲鬥王啊。 係啊。咁唔止喎咁仲有其他啲超人啦咁計有呢個 The B 啦即係個蜜蜂啦叫旋風王喎。 蜂 係蜜蜂個蜂啦。 係。 旋風但係個蜂嘅食字變咗蜜蜂個蜂咁啦。咁蜻蜓呢叫雷霆王啦。咁蝎子王就比較正常㗎啦已經。係啦。咁嗰個藍色嗰個叫乜嘢話叫 Getra 嘛。 咁上下。 即係同佢一 pair 嗰個呢嗰個叫鋼鬥王咁啦。是啊。 咁草蜢嚟㗎同鋼有乜關係 呢咩草蜢啊 喔唔係後尾出嚟。 藍色嗰隻藍色紅眼睛嗰隻。 喔 ,ok, 草蜢未出啦唔知叫咩係啦。係啦草蜢啦或者叫做。 啲有曬名出㗎啦。 喔因為全部啲名字可能都係瑞華行幫佢起㗎佢哋話。 ok。 係啊咁可能成個節目名字都瑞華行 submit 都唔定㗎。 因為其實你睇返台灣版嗰啲字幕版嗰啲咧，佢中文係叫甲鬥嘅，佢都同。 哦，係咩？ 係真係叫甲鬥嘅。 哦。而 家當然。 O K， 咁其實唔知啦，係咯。咁啊，其實呢套嘢阿何永覺得好唔好睇嘅咧？ 都幾特別啦啊！同埋最特別一樣嘢就是第一次無面超人都有啲唔係咩，唔係怪獸嗰邊，係無面超人。 咩意思啊？ 他們那個對抗那些 哦你說那些流羅 啊啲流羅啦 哦是啊是啊那蒙面超人那邊的組織 是有流羅的嘛 啊 是啊 就帶著什麼類似蒙面超人頭盔那樣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那、啊、還有他們也都抄了這個的勇超人這個即是電光超人啦是不 是是的二段變身啦 是啦、啊、勇超人這條橋那就是這個 cast off 啊 是 是啦咁可以爆甲㗎喎咁佢哋初初變出嚟嗰陣呢就一個比較厚啲嘅裝甲啦。 係呀。 跟住爆開咗先係佢真正個樣咁樣囉。 其實你卡布圖未爆之前咁成個 打 一模咁 啊。吓同埋好似似嗰啲打嗰啲 football 嗰啲咁嘅衫咁樣㗎嘛。係呀。 係囉。其實幾根冇㗎。 咁同埋卡布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玩高速㗎嘛。 係。 佢哋所有嗰啲超人有一樣特徵 係 可以。 佢最先啦你三個五已經高速過啦。 喔、哦、佢三五個高速係其中一件配件嘅但佢呢個係 regular 嘅功能㗎嘛。 係。 同埋個個都玩嘛同埋啲怪獸都係玩 高速 㗎嘛。係啦咁咁高速係一個主題啦。咁後來甚至高速都超越時空啦 ,ok? 咁大家未睇過或者睇過都唔緊要啦咁而家無線做咁大家又可以再睇多次啦。咁靚仔靚女又不在話下㗎啦呢套戲。 係最特別嘅就個男主角係竟然有客串超人蒙比油斯嘅。 咩話 好似印象中第一個蒙面超人喺超人嗰度出現。 邊個超人啊 Mobius 啊。 哦係咩 蒙比油斯啊中文嘅。 話唔核突嘅 啊我是但啦。 咁同埋呢即係喺網度大家就話啦今次唔好再搵阿旺再唱主題曲啦咁樣。 嘩上次都好經典㗎喎。 咁同埋呢唔好下下 好鬼嘅驚嚇。 下下唔好奴隸獸嘅救地球咁啦佢哋話。其實即係或者拜到威講下啦奴隸獸其實呢係超力電磁盒入面嗰啲嘅怪獸名嚟㗎。我唔知咩香港係咁用呢個咁嘅 term。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專有嘅名詞同渣古係差唔多㗎。即係你唔好喺第二套戲入面講渣古係好怪㗎 ,ok? 係。佢哋都唔知係乜但係就成日攞去用㗎好奇怪㗎。OK, 咁講完啦咁呢個可能都舊嘢啦咁大家睇就睇啦 ,OK, 咁我哋都會睇下嘅 ,OK, 咁另外啦咁新嗰度蒙面超人 Dead K 啦咁其實何美咪話已經有啲故事即係唔知係真定假嘅啲故事出㗎嘛。 未知係真定假㗎喎。 咁大概係點嘅呢 傳聞啦喺啲日本嘅 bot 嗰度講嘅嘢咁其實就話係其實 Dead K 就係咩咩 是坏人嚟㗎嘛原本。 五人之祖咩咩咁啦即係。 係啦一个叫 P 的嘅未来生命体啊。係 啊。 有十个人。 坏人嚟㗎 坏人嚟㗎係啦坏人嚟嘅。 嚟侵略现时空嘅或者现代啊即係。 係啦。咁你见到嗰啲蒙面超人嘅能力呢佢就用嗰啲卡去收咗佢哋嘅能力喎。 係。 跟住就变成咗呢个嘅 Jack K 啊。咁初初想侵略地球之旅嘅。 咁一入到去佢就俾其中一個紅色嘅戰士嘅張卡。 係啦即係 Kuga 啦。 封印住。 太正義啊。 令到佢嘅正義感咁啦。係 啦。令正義之魂啊令佢蘇醒啊。 佢冇話係 Kuga 㗎喎。由古代蘇醒嘅紅色戰士 啊。OK, 咁你咪估係邊個囉係咪 咁紅色得邊個啊 唔通係鹹蛋超人咩係咪係咪咁呢咁結果令到呢個嘢呢就冇咗記憶喎。 是 跟住俾啲即地球人類似咁 寄居咗一個 咁跟住 家族即係典型嗰啲又有個 就變成呢個蒙面超人第十號啦咁樣。 咁 樣 家族啦。 冇錯啦。 個個超人都係咁啦包括之前 RX 啊或者X 啊咁都係有個咁嘅家庭㗎啦。 係啦冇錯啦。咁大家睇下啦咁同埋呢套有好似有咩有30集咁樣嘅即係短啲㗎唔知點解。 佢好似話係其實係要係為個 有另一套㗎好似後來會係咪 而家暫時唔清楚佢係個機為佢鋪路一定佢為個機鋪路。 哦咁樣 ,ok。 因為我明唔係好清楚因為人唔識日文對住漢字斷估嘅啫。 ok。係啦咁呢個再有消息又同大家再講下啦。 用啲翻譯機翻譯出嚟嗰啲其實唔係好合法嘅。 ok。好啦。咁另外啦咁呢個Heroes 啊咁又做埋呢個 Eclipse 嘅第二集啦。 係咁點 解。咁你有冇睇過呢 未睇未得。 喔咁當然啦繼續佢哋冇超人之下呢就最好打係四眼佬啦。 四眼佬本來咁佢基本上佢都冇超能力嘅。 係四眼佬係一個 agent 嚟㗎嘛。咁結果呢佢最後真係成功殺死咗Sylar喎。 啊死咗 㗎。割佢喉嚨係啊。係。咁拉拉隊隊長呢亦都救唔返喎。 喔。 係啦。咁當然啦咁呢個係去到臨完結前嘅呢一個嘢係。咁當然後來即係太陽又出返嚟啦 ,ok? 咁大家都估到發生咩事啦。咁當然會翻生啦係咪係啦。咁專登做個位嚇下你嘅啫。即係啲英雄要死呀咁樣啊。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外呢肥仔地呢如果發現呢佢哋咪介一件咩最開始Hero 呢日本肥仔呢佢咪跟住本漫畫書咗去查啲事件嘅。咁呢度又講返喎。咁原來呢嗰時啲漫畫書呢係一早已經畫到呢一刻㗎喇喎。 o、okay. k 即係已經佢 future 係畫到佢而家嘅第三季㗎。 o、okay. k 係呀咁就繼續去搵呢啲嘅書啦想知道跟住發生啲咩事喎。咁結果去到個漫畫店啦唔知道上一集冇同埋好似未同大家提過呢樣嘢嘛。咁結果漫畫店啲人就講咗個秘密俾佢聽原來喺坊間嘅傳說呢呢本書話就話完咗但原來呢個 Issa 啦即係之前即係識畫睇到未來嗰個呢佢臨死呢就將佢嘅手稿交俾一個叫 Messenger 嘅人㗎喎。 喔、oh, ,ok, 信 息。咁係啦咁如果你揾到呢個人呢咁你就會知道即係剩返來最後嘅手稿係乜嘢啦咁樣。咁但呢個喺呢度未講嘅留返個謎俾大家咁樣。係啦。咁同埋呢阿 Sylar 呢喺臨完場都係佢翻生啦。咁最尾佢咪好似話同個放電女咪好似即係一齊咁嘅。但最尾佢俾阿 Hero 地轉移咗去個沙灘度啦。跟最尾佢唔知咪殺咗呢個放電女喎因為鏡頭就冇影啦。即係佢又將又同佢開腦㗎嘛好似。係。係即係佢好似個兇殘嘅個性格又返嚟咁樣。即係隨住佢嘅超能力復甦啊！咁另外啊，即係嗰個跑得好快嗰個啦，咁原來佢冇咗超能力嘅時候咧，原來佢變咗跛嘅喎。佢話原來自細咧根本就係嗰啲唔知咩個腦唔知有啲乜嘢麻痹咁樣嘅，即係話佢要撐兩支拐杖先行得嘅。佢就話上一次入食之後咧，佢先變成呢啲咁嘅跑得咁快嘅人嘅啫喎。係啊。咁當然佢又唔想俾肥鬼差佬見到啦咁當然咁呢個唔重要嘅嗰 part 純粹愛情故事嚟嘅啫。咁最尾只係梗係有返超能力啦咁亦都同佢即個老豆都和解呀咁嗰啲咁嘅嘢啦 ,ok? 即解決曬所有心結啊嗰啲咁嘅嘢啦。 嗯 哼。係啦，咁同埋佢最後好似亦都真係接受咗呢個肥鬼咁樣咯。即係肥差佬同佢一 pair 㗎嘛，原來喺未來。 哦 ，OK。 但係你初覺得好唔 match 㗎嘛？ 幾咯？ 係啊，咁但係最尾佢真係發覺呢個人個內心係好人咁咯。係咯，之類咁啦。咁呢個故事好似真係講到呢度嘅啫。咁下一集嘅預告話有睇過，但係唔知道到底會喺下個星期做啊，定係又要隔成個月啦。 啊，另外提一提啦，就超人前傳 Smallville 啦。 是 終於出場了 Doomsday。 蛤？不是怪物來的嗎？ 他其實這裡的 Doomsday 就跟漫畫的不同，漫畫交代一下先，漫畫的就是一個在古代 一班外星人去到未有克里頓人之前的克里頓星那裡做實驗啦，那就要做一個終極 的士兵的，咁就結果做咗 Doomsday 就怪獸出嚟啦，咁就 等啲外星人都係人樣嘅， 外星人樣咯，大眼嗰啲啦。 哦，即係飛碟入面嗰啲灰人。 當然有三腳嘅。 OK， 係。咁點啊？咁而家而家 做咗呢個，咁佢就不斷去屠殺克里頓當時啲咁嘅怪獸嗰啲咁嘅嘢啦，即係未有人類啦。 你講呢個漫畫版 係漫畫版，咁佢咧就。佢係冇思想，但係就只識屠殺啊，不老不死嘅，同埋可以 regenerate 嘅，即係無論受任何傷 害再生 啊。咁結果呢就結果 誒咁咩事呢？ 點解咁嘅？ 我都唔知點解喎，可能個線有啲問題啊。 OK。咁啊，因為大家用緊電話溝通，所以就有啲古怪聲啦。咁啊，我都唔知咩事。係咁咧，就或者再繼續啦。咁結果佢就打敗佢就反翻佢啲主人啦，即係佢啲創造者啊。咁樣就隨住只太空船漂流，離開咗克里頓漂流，咁一路去到唔同嘅星球啊，包括 Morrison Dark Side 嘅 Apocalypse 咁。咁包括退到一啲星球，咁就算就連綠燈俠啲老細 Guardians 都 唔夠佢打， 唔夠佢打，只可以封贏佢囉。 咦，點解咁窒嘅突然間？ 我都答唔到你，唔清楚。 係 咁、跟住到咁一路去到一個星球嗰度啦，咁係一個都幾先進嘅星球，咁佢哋個星球就完全打佢唔贏啦，個星球嘅軍隊就咁結果呢就個星球嘅皇族就犧牲自己，就將整個皇族成一個兩體嘅怪物咁嘅嘢啦，就打敗咗 Doomsday。 係 咁樣就將佢封咗喺地球嘅，即係因為佢哋嘅臉狀一定要將屍體用啲綠色嘅皮咁嘅嘢包住，咁就 send 佢一個未成型嘅星球嘅。 哦，即係當時嘅地球係未有人嘅。 係咁樣跟住就到超人嘅年代，咁就走返出嚟啊！呢個就慢嘅 Doomsday。 喂，你嗰邊集地乜嘢？ 吓？ 你嗰邊集地乜嘢？ 唔知，可能唔太清楚，我都可能有來電啩。 哦，咁樣 咁唔好理啦，咁繼續啦。咁但電視版呢個 Smallville 嘅 Doomsday 呢就應該就未完全透露佢係咩啦，就係根據冰兒啦，即係超人嘅死對頭啦，喺漫畫版其實專程細落去縮細有一個樽度嘅一個外星生物啦，半人半機械咁啊，咁但喺呢度咧，就係話佢係，但喺 Smallville 嘅版本咧，冰年咧就係克里頓星球嘅一個電腦啦，佢進化咗擁有，即係佢而家係模擬咗克里頓人嘅身體啦。 OK， 咁就係咁之類啦，就係要嚟將 即係重生被毀滅咗嘅哈利頓星啦。 咁但係你話 Doomsday 你都未講到，咁新嘅 Doomsday 係咩嚟嘅呢？ 嗱，佢最初就化身成為一個人形啦，人類啦，係一個即係啲急救員咁上下嘅嘢啦。咁咁 即係佢都唔係人嚟嘅，即係都係怪物嚟嘅。 死呀。 喂，你嗰邊使唔使接咗個電話先 啦？我接咗個電話先啦。 你 可以暫停暫停。 暫停。喂，繼續講啦。 好啊。嗱，咁就是一個清洗作用嘅清道夫咁嘅嘢啦。佢 邊個話？ 嗰個新 佢扮咗人。 Doomsday 扮咗人係嘛？ 佢係一個救護員嚟嘅。咁喂， 係聽到啊。 佢係一個救護員嚟嘅。咁但係意外地發現原來自己唔即係受好重傷都唔死得㗎喎。 點解呢？佢自己唔知自己係咩嚟㗎嘛。 佢會自動修復。 唔係佢自己唔知自己係咩嚟㗎嘛。 佢唔知自己，佢以為自己普通人類。咁、 哦、 結果試驗之下呢，一夜即係自問啦，割穿自己喉嚨囉，咁就變成咗一隻即係獅子或者係怪物啦。即係好多有啲牙突出嚟啊！即係你當將 Doomsday 超級減肥嘅變成嘅樣啊，當將漫畫版嘅 Doomsday。 OK， 咁呢個係最新嘅劇情嚟㗎。 係係啱啱。咁、 哦、 又係暫停，要到2月先有得睇啊！咁、 okay. 佢就走去破壞啊 ，Cory 同埋啊 Jimmy 嘅 party 啦，咁就捉咗 Cory， 就打傷咗阿卡。 哦。好，咁另外呢Fringe 呢，咁亦都做到如果冇數上嘅第十集啊，好似 係第十集啦， 好 ok 係啊，咁呢個主角嘅 Olivia 啦，咁之前咪講過話佢成日有幻覺見返佢嗰個死咗男朋友咁樣嘅，咁話過原來唔係啦，原來佢因為第一集曾經同佢入過夢啊，咁原來男朋友嘅意識已經存在喺呢個女仔嘅腦入面喎。 是， 咁原來呢佢嘅意識唔係咁簡單㗎嘛，原來嗰個一路以嚟嗰個搞事嘅財團呢，成日就想即係 retrieve 返嗰個 John， 即係佢嗰個死咗個男朋友啦，嗰啲意識咁樣，咁原來佢就點解成日都唔成功呢？原來嗰部分意識原來就走咗入呢個女仔度。係啦。 點解 retrieve 佢嘅意識啊？死咗嗰個人。 唔知呀，最嗰個人係好似條絲咁，但係佢就攤咗喺度咁樣㗎囉。有好多儀器博著咁樣㗎囉。係咁佢咁怪嘅咁解釋唔到㗎啦 ,ok? 即係唔知佢啲科技高到咩程度啊。咁因為呢到咗呢一集呢，更奇怪嘅科技卒之出現喎，一開始呢竟然有啲賊去打劫銀行啦，咁就係咁普通啫，咁唔係喎。竟然佢哋點打劫嘅呢？竟然佢哋穿牆啊。 係。 就咁穿過夢牆喎。吓、大衛高柏飛冇錯啦。佢哋就用啲唔知乜嘢嘅科技呢，將啲石屎嘅牆變成好似紅毛泥呢，變返做紅毛泥咁上下啦。咁你就咁就可以穿過去㗎喇喎。咁當然啦，穿過去都好辛苦嘅，即係要好結咁樣。佢唔黐嘅，但係即係你要好大力咁你先過到去㗎都。即係未至於話佢就咁行過去冇嘢，咁又唔係嘅。咁但係呢佢即係變咗隻流質咁樣，你當佢類似。佢唔會黐住你嘅啲嘢 ,ok? 即係唔係令到自己變。 唔係係啲牆變，唔係個人，係啦。咁但係呢有限時㗎喎。咁大家諗到啦，咁梗係佢有啲賊舐嘢啦，梗係走得摩嗰個就舐咗嘢啦，結果黐咗喺 牆度。 係啦，但佢唔會死㗎喎，佢即係好似俾人倒石屎倒咗落去咁㗎嘛。 哦、 照計係冇嘢嘅，咁但係因為冇辦法啦，要滅口㗎嘛。咁梗係一槍、搞掂咗啦。 咁點樣解釋條屍呢？ 冇咁咪由佢喺度囉。咁跟住佢哋去查啦，怪到咁係咪即係好笑啲差佬嚇嚇咁樣搞咩完全唔知做乜，跟住今日白初佢都諗唔起咩事啦，係咪咁女主角呢一見到佢呢，喂我認識呢條友㗎喎，咪以前唔知咩海軍陸戰隊咩嗰啲咩，我去過佢屋企食飯啦，咁結果佢真係去查啦，咁真係走到呢個人個屋企喎，咁就見到佢個即係一個炒咗嘢嘅女朋友定老婆㗎嘛，老婆嚟嘅老婆嚟嘅，咁同佢講啊，講完一大輪，跟住懶 friend 咁樣。跟住嗰個女人同佢講：我唔識你㗎喎，你係邊個？跟住佢話冇理由㗎，我就係坐喺度同你食過飯。跟住佢話：我好記得成件事係點，但係當日只係得呢個老婆啦、個老公啦，同埋就係嗰個 John。咁大家諗到咩意思未呢？ 原来这个死咗嘅 John 嘅意识呢完全係同这个女主角融合咗。係啦，佢自己都搞唔清楚到底係佢嘅记忆定係呢个 John 嘅记忆。咁但呢件系到底係好事定唔係好事呢，因为原来佢就可以凭住呢个 John 嘅记忆去继续查案喎。因为原来呢个 John 呢知道好多呢啲秘密㗎。嗯，佢係關鍵人物嚟嘅，幾乎。咁呢一個嘅嗰、個好大嗰個集團嗰、那個女人啦，佢亦都話呢，阿 John 係佢哋手上唯一嘅武器，即係佢嘅記憶係。咁佢講緊咩呀，佢都係咩武器呀，咁原來呢佢哋仲有敵人㗎喎，咁真正嘅敵人呢呢集出之出現啦。咁佢哋叫佢哋一個德國人咁樣啦，咁其實有一個坐緊監嘅。即係你當佢一個好似 Silent of the Lamb 咁，即係佢個監獄裏面控制出面嗰啲嘢犯罪㗎喎。原来呢佢所有呢啲咁嘅即係打劫銀行去主使嘅。咁同埋嗰个博士话呢，你要做到咁嘅仪器呢，我諗你咁多间銀行嘅钱加埋都未夠啊，可以整到出嚟嘅。所以佢真係打劫根本就唔係为咗钱嘅。咁佢就话佢呢就淨係搵咗其中一个保险箱，咁就成个攞走咗嘅啫。咁好奇嘅成件事係。咁但係後尾查下查下查下查下越嚟越怪啦，咁所有嘅事就指返去呢個博士度喎，因為原來呢嗰啲保險箱嗰啲編號啊嗰啲嘢呢，咁後尾佢就知道原來呢個博士成日喺度即係暗自己瞓嗰隻噏住嗰啲唔知乜嘢數列嚟㗎。咁佢哋初就話啦，邊人用呢啲咁嘅嘢會走去做呢啲密碼或者做呢啲咩㗎，咁因為個博士話唔係喎，有人會喎，我咪會喎。咁佢就諗返起原來嗰保險箱係佢開㗎喎。係佢㗎，原來保險箱係就係佢以前嗰啲嘢嚟㗎。咁但係佢完全唔記得到你擺啲乜嘢入去咁緊要。咁你一定係好緊要啦，如果唔係佢就要用正常嘅方法收埋咪算囉。使乜去唔同嘅銀行每一度收埋一個部件 喎。收嘢都好奇嚟㗎，一陣間喺屋企水槽都要騙。 咪但係佢都係收埋屋企即係啲奇嚟地方啫，但係佢話要用嘅咁嘅方法呢，嗰件一定係件好唔尋常嘅一件機器囉，但佢一啲都記唔起係咩嚟囉。咁最尾當然一路查啦，咁或者開股俾大家聽啦，其實原來一個時間機喎。好怪呢時間機呀。係呀，原來佢初呢就話呢，佢個伯祖諗返起啦，原來當年呢因為佢呢個仔呀，即係 Peter 啦，即係細個曾經有啲唔知乜鬼嘢病呀，咁醫唔到㗎。咁只有一個死嘅醫生呢係有把醫得快，佢就嘗試做時光機將呢個醫生帶嚟醫佢仔喎。咁結果呢個機器做咗出嚟之後呢，啊佢個仔又冇事喎，咁咪由佢囉，即係冇用過囉。咁但係呢佢話呢部機呢成個理論成個理論基礎呢係 ok 過係 work 㗎喎，不過冇人用過咁解㗎嘛。咁佢好奇怪㗎喎，大家諗時光機係咩㗎，車一個咩嚟，一個箱唔係喎，佢三架好似嗰啲呢人哋做測量嗰啲咁嘅 camera 㗎嘛。即大家都見過人哋做測量啦，整個三個架。整三個架跟住整個嘢 上面。嗰樣嘢嘅。 咁佢三個嘅。跟住互相唔知咁要對焦啊，咁唔知佢做乜㗎，OK。即佢冇真係解釋過點樣實質點用。對完一輪焦之後呢，原來就可以將啲嘢轉移㗎喎。咁最尾佢哋真係用咗呢樣嘢，咁佢就唔係去轉移時間啦，就純粹轉移空間嘅啫。即佢講時空係一樣嘅啫，佢話。即係你鍾意去頭嘅時候都係鍾意去頭嘅空間一樣㗎咋。咁最尾佢就結果呢將呢個監獄入面呢個德國人呢就即係好似鞭咗出嚟咁囉。咁原來他搞咁多嘢都係想屠肉嘅啫。咁當然唔係咁簡單啦，原來呢個人呢知道好多關於呢個博士嘅嘢㗎，都唔知呢個人到底同佢有咩淵源嘅。咁呢個就即係呢集即係介紹出嚟嘅一個即係真正嘅敵人最之出現啦。咁同埋佢最尾如果捉走咗呢個女主角喎，冇錯啦，咁好似呢呢一季呢暫時又停㗎喇喎，咁又要到 因為慣性嘅 冇錯啦， 而咗聖誕假嘛。 到到最緊湊嘅時候啦，咁呢個 Olivia 又俾人捉走啦，所有嘢都即係去到最 bad 嘅呢，咁暫時一停啦。咁呢傳說呢就話跟住就會出呢個 Olivia 嘅妹喎。係啦。咁大家睇啦，呢一集好好睇㗎，咁大家上網睇返啦。咁另外呢網友介紹喎，另外有呢個 Resident Evil 嘅Degeneration 啊， CG 版， 冇錯啦。咁我只睇個畫頭咋，暫時我未睇過個即係內容啦。咁畫頭咪就係講再次爆發啦，即係呢個 Raccoon City 事件之後。 咁樣睇啲介紹相，有啲 Tyro 又成咁，我唔。 其實咧就真係有啲似翻 Fringe 第一集，就係講一班航機啊，上面即係爆發啊。 系 系啊，跟住成个航机最尾撞入个机场嘛，咁啊好多啲丧尸啦，即系当然航机上面啲人变咗丧尸啦， 系 咁啊将佢咬人咁咯，咁啊好似都几精彩嘅，咁因为有机会睇咗之后咧，就从同大家即系去详细介绍翻啦， 系 系啦，咁其实今日有好多资料，好多资料嘅，不过今日可能我哋用呢、這个咁嘅录音方式咧，讲得比较慢啲， 应该系啦， 嗯。咁啊，或者我哋補翻幾個資料，咁我哋或者有啲留翻下個禮拜啦。咁或者我哋呢一個錄音方式咧，大家可以俾啲 comment 啦，即係或者有啲咩改進嘅方法咧，因為我哋都係盡量已經今日去揾嗰啲新嘅器材去做啊。咁聲音方面已經暫時係叫做 OK 啲，我哋之前試過用啲咩基本嘅器材咧，即係啲聲好唔得啊，韓永係嘛？ 係啊。 咁而家已經叫做係可接受啊。咁我哋再睇下有咩辦法再做好啲。咁同埋你話即係講到好似冇咁。即系冇咁对答得咁自然系嘛？咁呢个就 咁你两个 难少少，系因为系啊，因为我讲嘢嗰阵，后面可能讲唔到嘢嘅。 系 啊，因为 同埋夹咗一个 冇错， 大家睇 冇错。咁我哋尽量咧，可能迟啲惯翻一个嗰个默契惯翻，可能会好翻啲。咁大家或者即系唔好介意吓。咁因为迟下咧，我哋可能有机会要隔住地球嘅两边嚟继续做呢个节目啊。系啊，咁或者迟啲再同大家即系讲下到底点样，即系个情况系点啦。咁啊 ,TVB 啊，咁啊喺星期一呢，过去星期一呢炒咗212个人喎、 哦。啊係啊。 唉、哎、真係炒。 係啊，事炒人之后。 係啊，咁又话好痛苦嘅决定㗎嘛，陈志云话嘛。好难嘅决定㗎嘛。 5亿喎。 同埋呢有人话喎，哇大细超啦，点解咁讲呢，阿韩永系咪话呢个嘅廖碧儿啊，竟然系有机会参演啊呢个嘅咩话 ,King of Fighters 是嘛。 电影喎。是前几日苹果的消息，但是就。 是话 是 TVB 安排他做的，我睇到、啊、我最新的新聞讲。 是 吗？是不是这么讲？是咯，哇那么几得意哦。 其实我觉得你一个包身合约艺员，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接作啦，接完作他又水抽嘛。 喂 ,King of Fighter 是不是我们以前有介绍过那套电影呢？ 我不是很 sure, 就是。是吗？即都是类似 Fighter 那样那些来的嘛。 啊。 是即不是现实一点咯，是不是那个。 好似冇乜怪嘢咁咯， 系咪即系有个好似李小龙啊咁噶嘛，系咪系咪嗰个？ 啲造型冇咁古怪咯， 系咪嗰个？ 我唔系好 sure 啊。OK， 咁我再查翻啦。咁不过廖碧儿 再攞多啲资料。 系廖碧儿个形造格斗都几次嘅，系啦都 OK。 佢身形同埋佢舞蹈底子 系 应该做一啲动作都，但系就唔知佢做咩。 系啦，因为嗰扎主角全部都有晒名啊，好似有晒 casting。 因为好似十。几日戏就唔应该会 系啦，可能都系演出啫，纯粹系啦。 啊，十几日戏 咁啊，大家睇下啦，迟啲吓嗰套戏都下年应该都会上嘅，应该。 啊， 咁另外啦，咁就台湾各村咧有个唔好嘅消息，就系话咧连载咗一轮嘅《Gundam Ace》啊。咁原来系十二月就系最后一期嘅咯，停刊咯。嗱，唔系日本版停刊啊，日本版继续《Gundam Ace》，即系话中文 版 冇错。啊真係惨啦。咁好多我哋返高达嘅 fans 呢真係喊咁滞呀。係呀好可惜好可惜啦。咁亦都呢一路储分嘅朋友呢都唔怕啦，又可以一次过即係换礼物喎，佢哋话将啲礼物嘅嘢 upgrade 晒啦，咁可以随时换副模型返玩下喎。 哦係先。 係啦，咁大家唔紧要嘅，咁大家睇返日文版啦。 係。 OK。咁另外啦，睇下咩消息先。咁好似个 Toy Story 原来都係第三集喎。 Direct to video 㗎嘛。 唔知囉。 第二都係 Direct to video 㗎。 2010, 哦係咩？ 係。 哦咁哦，因为中途就話俾咗。 咁第二唔係佢第二仲有一啲細故事㗎。 哦。 淨係講。 唔係喎，呢套似為電影嚟㗎喎。 哦。 係啊。 正式電影。 中途。 即係佢有啲第即係類似花木蘭第二咁樣嘅都係。 但我知係。 佢係一啲細故事嘅 Toy Story 中間有啲。 咁中間呢曾經就話俾一間叫 Circle Seven 啦，即係新嘅一個部門去畫啦。咁當然中間又 shut down 咗喎，咁而家又俾返 Pixar 搞啦。 咁係Pixar 迪士尼迪斯嘅。 唔係啊，而家唔係啦，而家 mark 咗好耐啦。就 mark 咗先 set up 呢個叫 Circle Seven 啦嘛。咁而家又俾返去做嘅話，所以呢套應該係戲嚟㗎。 好 咁，同埋你會有返晒即係嗰班配音員啦，你知呀 ,Tom Hanks 呀咩呀下嗰班係咪 ,Tim Allen 呀咁佢返返嚟啦，咁如果 Pixar 做佢哋就會做啦，咁可能會係都係一套大電影嚟嘅，所以 製作上 咁就話2010年就呢個6月18號有埋日子㗎喎，咁唔知堅定流啦 ,OK, 咁大家又睇下啦。 咁另外上個禮拜同大家介紹過啦，山田孝之啊，係咪好似話另外咗套戲啊就嚟上啦？咁就十二月五號啦，咁嗰度就叫做252啊。咁上次都冇解釋到大佬252即係乜嘢啊咁樣。咁原來252呢就係呢個東京消火廳啦，消防廳啦，咁就係一個暗號嚟㗎喎。係啦，佢就叫要救助者啊，即係可能佢啲諧音嚟㗎，可能唔知咪轉咗日文啊，即係要救啊，你明唔明？要救啊，一個 short form 嚟㗎，咁可能有啲諧音啦，即係領 T 咁啦，即係茶餐廳係咪，咁就叫252啊，即係252啊，即係252啊，即係要有人要救咁解啊，咁就攞咗呢個嘢做個戲名。咁原來呢套戲都科科地幻㗎喎，就點解呢？原來佢開始嗰陣呢就叫做直下型地震發生喎，喺關東嗰度。咁但係呢個地震之後呢，咁當然啦，佢哋就即係復甦返啦，即係成個都市下。咁但係呢，原來呢個地震嘅影響呢仲未完㗎喎，咁就係影響咗呢個太平洋嘅即係水溫啊。咁結果就有一個好大嘅颱風，一個前所未有咁巨大嘅颱風呢就襲擊呢個東京啦。冇錯啦。咁臨海嘅部分就即係個直流嗰度呢就俾佢直擊啦，係咪咁啊，咁嗰度啲人咪攋嘢囉，咁喺地下嗰度即係逃唔到出嚟呀。咁呢個古仔就講呢樣嘢㗎，咁就喺度即係好大型嘅一個災難片嚟㗎。咁可以大家去睇下啦。咁原來呢，咁有咩咁即係重複我上次啲嘢，唔係喎，咁想講就係話呢，原來佢哋又玩嘢喎，喺同一日呢又有一個電視版上喎，即係同上次伽利略一樣。咁、 oh, okay. 就 Episode Zero 又嚟啦。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嘢前傳啦，就係、是、呢個戲之前嘅兩年前嘅故事喎。 即係講返地震 啦。或者係啦，唔係個地震都係嗰陣嚟嘅。佢唔知點樣講返兩年前，即係佢講返呢啲人之前嘅嘢咁啦。係啦，咁呢個大家可能都冇乜認識，咁但係為咗遲啲呢啲咁嘅咁大嘅片呢，應該香港都會上嘅，咁到時大家睇返啦。咁同埋呢一個嘅前傳應該好快有得睇啦，因為電視一做應該有得睇㗎啦。係啦，咁另外呢個中國咩首次太空漫步航天展啊，咁原來呢有呢個60000多張飛呢就免費派發喎，咁原來已經喺呢個12月3號啊上午8點就開始派㗎啦，咁係康文署派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攞過啦， 房都派曬㗎啦， 可能都冇啦，因為我哋報咗得遲咗啊。好啦，咁但係實質個展期係幾時呢？原來係12月15號喺科學館舉行嘅。哦，唔係啊，原來是一段時間嚟嘅，係由呢個禮拜六啊開始啊，至到12月15號啊 ，OK 呢段時間都可以去睇嘅。咁大家去睇下，即係呢個都雖然唔係科幻，但係都好科，係咪？ 嗯， 係咪？咁大家認識一下，即係中國嘅航 天 啦，係啦，係啦，係啦。OK， 咁另外咧又幫個朋友推下佢哋一個演唱會咁嘅喎。 系 啦，咁都唔係佢哋自己嘅，咁佢哋就搞咗兩隊嘅日本嘅音樂組合嚟啦，咁就係呢個 Jack of Drive 啦，咁佢嗰個演唱會叫 Kokoro Beetle 啊 ，OK， 咁另外呢唔知咩心之唔知乜嘢咁，我唔好記得，因為我網友有條 link 大家可以上去睇翻啊，咁另外你會帶埋一隊叫船氣流嘅樂隊嚟啦，咁如果大家咧有睇過，但係當然佢唔係佢哋做，即係話個 style 咧有啲似咧，壓井手嗰啲卡通嗰啲音樂㗎。 哦。 係啦，嗰啲有少少即係宗教 feel 嗰啲呢，如果大家聽過啲高線嘅 Shell 嗰啲音樂呢。係啦係啦，咁大家去聽下，其實幾得意。咁時間呢就係12月21號啦，星期日嚟嘅。咁就6點半嘅，咁就喺呢個藝術中心度舉行嘅。咁門票都唔係貴嘅，因為呢180蚊裏面呢係包埋一隻 CD 啦同埋一本書㗎喎。 咁、哦、 咁已經喺呢個城市售票網度發埋㗎，咁我哋會擺返條 link 再大家有興趣睇下，或者大家唔去聽都好啦，大家就觀摩下，因為其實今次呢純粹有觀摩嘅，其實老實講我哋嗰邊朋友話呢，其實今次係蝕本嘅，講明㗎啦，係啦係啦係啦，咁都係想介紹呢兩個樂隊俾大家，咁順便有啲 link 可以聽下啲歌㗎喎，咁大家可以上去聽下，咁呢個都幾好嘅，音樂玩得唔錯嘅。 OK， 咁另外呢再有一個消息就係話呢，有啲比堅尼嘅試影會喎。咁咩事呢？原來西九啊。係啦，咁就係好似都係星期六啊，係咪就兩點鐘咁樣嘅。係啦。咁呢原來呢就係for呢個 game show 嘅第一炮喎。咁嚟緊今年。 喺屯門請咗唔少人啦，亦都。 係啦，咁今年嘅2008亞洲遊戲展啦。係啦，咁就19號到22號係咪喺科 即係會展嘅科一啦，科一 A 同一 B 咁樣舉行嘅。 啊，另外深水埗電腦節就今日到禮拜二 都。哦，係啊，大家可以睇下啦。咩咁啊？遊戲展先好嘛？遊戲展咧，咁啊，原來咧一早已經喺呢個嘅11月2號啊，原來已經揭幕喎嚇，點解咁早咩意思咧？咁原來就 Megabox 隆重舉行喎，咁就楊千嬅就被委任為呢個形象大使咁嘅。 邊個話？ 楊千嬅。 哦， 係啦。唔係咁年年都搵個明星㗎啦，一年又成成，一年又陳慧琳咁㗎嘛。 係順帶提一提電腦展，頭先朋友打電話嚟問我，係咪人山人海？ 咁點呀？ 我答佢唔係人山人海，係 Soilless Day。 哦，即係入 人山人海，海都仲係枯萎。 哦，唔係，咁可以試下用成 Fins 個方法咁逼入去嘅，係啦，係啦， 係唔會有人留到嗰啲人。 你可以用石屎牆穿過呢個原理，可以穿過去嘅。好，讲埋先， 好简单嘅， 讲埋先，仲有啲消息。咁然后咧，之前金枪客啊，詹士邦啊，金枪客大家记唔记得？火机啊，咩金笔啊，嗰啲咁嘅烟盒啊，砌埋支枪啊嘛。原来咧，而家摆上网拍卖喎。咁当然呢个应该系一个嘅道具嘅貂皮奇啦。咁但系都唔平啊，咁就23万 yen 到呢个30万 yen 到啊，而家预计。 但系要睇佢完成度去到咩地步咯。 嗱，个样有靓嘅，咁但系咧，好似话唔拆得翻嘅。 哦，即系唔可以， 唔系真系系啦。 住嗰几个打火机， 当然更加唔可以射到枪啊。OK， 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原来有罗渣摩阿亲笔签名。咁如果大家系詹士邦迷咧，就睇下啦。OK， 系 睇下有冇嘢漏先啦。嗱，消息。 另外仲有啦，就系有朋友问神奇女侠嘅，咁就如果有兴趣嘅就可以。去 HMV 睇下啦，因為出年一月就會有神奇女俠嘅卡通片出啦。 哦， 啊，大家做 video 嘅。 咁嗰幾個問題答唔答到啊？ 咩幾個？哦，你 有朋友係啦，網上留咗5個問題，我哋 po 咗上網，答唔答到？有冇時間？ 網頁先。神奇女俠啊，有冇用記者富翁嚟掩飾真正身份？就 好似超人蝙蝠俠咁用另一個身份嚟 掩飾。睇你邊個年代嘅神奇女俠啦？ 係 最初代嘅神奇女俠咧，就係、是、很就係類似電視版咁啦，很軍隊嗰度做工作啊。佢用名叫 Diana Queens 咯。二戰嗰個時候係咪？ 係咁就結果就第一代嘅神奇女俠啦，即係已經唔再存在啦，就結果就順帶留低咗，就放棄咗 Immortal 嘅權利啦，即係變成會老啦，會死啦。咁就同 Steve Trevor 結咗婚嘅，咁就生咗個女叫 Lydia。 即係佢變咗唔係神嘅女俠啊？ 放棄咗超能力，但當然第一代嘅所謂超能力，只不過比正常人大啲嘅啫。可能舉個坦克。 哦，咁但係嗰個歷史就抹咗㗎啦，係咪？ 咁就咁係啦，咁佢生咗個女啦，結咗婚之後，咁佢之後就做啲即係神奇女俠，佢改咗個名嘅，有段時間就叫Diana Prince， 咁其實就講返佢做特工啦，即係佢冇超能力啫，但依然係極之好打嘅。 係。咁但呢個係咪假身份嚟㗎？都算係㗎嘛？ 咁你 absorb 咗人類世界都唔 即係起碼啲人唔認得佢係神奇女俠嚟嘅，係咪？ 咁 啲人唔認得佢係神奇女俠嚟㗎 嘛？可以再變翻神奇女俠㗎嘛？ 唔係啊，我意思佢唔認得佢係神奇女俠嚟嘅，總之唔係因為你知佢唔係蒙面㗎嘛？嚇、啊，即係唔認得嘅。OK。 咁你改嗰個髮型，戴咗隻眼鏡咁啊，其實 即係好似 Superman 咁咯。 咁第二代嘅就冇嘅。即係改版之後嘅神奇俠就冇嘅，就冇咩嘅啫。佢嘅身份只不過係天堂島派往人間嘅特使咁啫。 哦，即係跟住佢冇掩飾自己身份嘅。 冇掩飾自己身份，唯一掩飾自己身份，人人都知佢係神奇女俠嘅。就算着正常衫都知，因為好少有女人度。 即係好似舒克咁樣係嘛？ 六尺幾高係？ 喂，我想問下，咁 喺 DC 漫畫裏面最高嘅一個女人。 其實佢喺漫畫入邊係咪冇好似電視咁轉跟住磅咁樣 變身㗎？嗱，而家再改版之後就有啦。 哦，即係漫畫跟翻電視而家。 亦都係就係就照翻咁啦，係一個叫 DEO 嘅組織啦。 做特工嘅。 吓、啊，边个啊？ 啊，神奇女侠又系化身翻做Diana Prince。 哦，你讲新嗰、那个最新嗰、那个。 那個 okay、喂，咁佢唔用呢个爆炸转完爆炸呢个方法变，佢以前点变噶？ 以前冇变身嘅，换衫嘅。 吓、啊？ 你以前系换衫嘅。 哦， 变身嗰样嘢直头系 Linda Carter 谂出嚟嘅。 哦，即系以前系 本身系 超人咁 嘅底嘅， 着喺入边。你意思系？ 喺神奇女侠嗰套电视剧度谂出嚟嘅，因为佢本身系跳芭蕾舞底咁佢话换衫好似好怪喎，无端端拉开件衫着件泳衣咁做咩啫？咁佢就谂起啊，不如我跳芭蕾舞咁转身。然後就爆啲光出嚟，叫導演咁，結果發現係相當好嘅一個效果咯。 係 啊，呢、這個直頭係嗰個演員自己諗嘅。 咁佢算唔算係第一個變身超人呢？ 好唔係，不嬲都有變身超人。 哦哦 ，OK OK、 啊。第一個變身超人，如果冇搞錯，就應該係 Doctor Fate 咯。 OK。 啊，咁戴咗戴完個頭盔就變咗嗰、那個。 超時啦，好緊要啦。咁繼續落去啦。咁有冇咩主要嘅敵人或者宿敵咁樣嘅咧？神奇女俠。 嗱。好多嘅其實，但系就即系我谂啲人對佢嘅印象就冇光頭佬啊，或者小丑嗰啲蝙蝠嘅小丑咁啊。最主要嘅敵人就系 Eris 啦，就系宙斯嘅仔啦，戰神啦。因為神奇女俠就要為人類世界帶嚟和平，而 Eris 就不斷咁製造戰爭啦。 但系喺故事入边，佢成日出嘅咩？ 都成日出嘅。 哦。 而家最新嘅故事就。佢想引誘 Wonder Girl 去對付神奇女俠咯。 咦，咁嗰個釋法術將佢變成豬嗰、那個嗰、那個 叫 Cycra。Cycra 係希臘神話嘅一個女巫啦。咁 算唔算係佢好大嘅宿敵㗎都？ 算係。最初就其實冇乜嘅間中出嘅，但係改版之後，即係百幾年之後就成日出現㗎。 其實嗰個係咪有啲搞笑嘅呢？ 冇搞笑嘅。 吓、啊，冇搞笑，将啲人变到猪嘅、哦。 冇啊，佢唔一定系猪嘅怪兽嘅。 我有一集记得睇正义联盟都系咁嘅，佢同唔知边个变咗猪噶嘛。 系，咁但系问题就佢唔系搞笑嘅，佢咩？唯一两个佢变唔到嘅男人就系橡胶人同埋闪电侠。 点解咧？ 闪电侠可以改变自己嘅，完全改变自己嘅。Molecular structure 嘛， 变咗猪佢又变翻人噶嘛。O K 得咁 稳定嘅 O K 好， 佢个法力对佢冇效。橡胶侠就一样系啦，你变 系 佢本身可以随意改变。 随意改变 O K 得咁神奇女侠咧有冇话特别住喺边个城市噶？ 冇嘅有时芝加哥又做咩啊？另外嘅宿敌仲有一个Gigantor 系一只猩猩，不过就俾一个。俾個科學家進化咗做人，咁就可以變大嘅。你記得如果 Super Fans 嘅、有睇過 Super Fans 有啊， 即係著住件獸皮咁嘅女人啦。 係、 啊。另外一個最常見嘅宿敵就係 Cheetah 即係美洲豹啦。 係。 咁佢係最初嘅舊版咧，只不過係一個考古學家咁啦，發現嗰啲古希臘嘅 spell 咁嘅巫術咁上下嘅嘢咁得到炮嘅力量，咁着件炮纹嘅紧身衫啫，咁、啊、但系新版嘅就真系可以变成一个半人半炮嘅。 O K， 咁神奇女侠有冇乜嘢弱点啊，或者阴暗面嘅咧？或者童年阴影咁咧？ 咁啊冇嘅，咁佢 冇啊，仙女嚟嘅咩啫？ 咪喺个不食人间烟火咁小龙女咁大咁啊！你话阴暗面，其实佢就净系。点讲咧？佢系维护女性嘅尊严咯。佢忍受唔到人哋虐待女性咁。 咁有冇弱点嘅咧？佢即系有冇例如黑气石啊嗰啲咁嘅弱点嘅咧？ 冇咁佢本身佢唔系金刚不坏之身噶，佢系打得伤嘅，打得死噶。 哦，即系所以唔需要再刻意制造弱点啦，因为佢唔系无敌。 一粒子弹已经可以，即系虽然唔可以杀死佢，即系都可以认定佢。 明白，因为时间唔够啊。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你话系咪由Crisis 呢個作品分開咗新同舊兩代嘅神奇女俠咁樣嘅？ 都唔算係嘅， 即係同埋佢想問點樣戰死咧？對於神奇女俠， 嗱， 咁第二代嗰入邊度嚟嘅咧？ 總共有三代嘅神奇女俠啦，第一代就係我講 二戰嗰個啦， 啊，第二代就係 Crisis 死咗嗰個啦， 就係 Crisis 死咗個正義聯盟嘅神奇女俠啦， 啊，即其實就類似翻 Superfans 嗰個啦，嗰、那個 係 嚇，咁、啊、就揸架隱形機，咁其實頭兩代冇分別唔大嘅， 即時代時代推 第二代嗰個冇人間嘅身份， 係 哦、啊、第三代嗰個咧就係、是、Crisis 之後再出現嘅啦。 OK， 咁就係而家依個咁佢最初同第二代又冇乜分別嘅，但係就經過 Infinite Crisis 咧，因為佢喺 Infinite Crisis 嗰度咧就被逼殺死一個壞人叫 Maxwell Well， 因為佢擁有控制思想嘅能力，佢可以控制任何一個人。其中一段其中佢係控制咗超人去想殺蝙蝠俠嘅，咁佢被逼就殺死咗個壞人啦。 啊，其實係咪神奇女俠係唔殺人嘅咧？ 其實 DC 嘅 hero 一向都係唔殺人嘅。 咁呢個都可以講係個弱點嚟嘅。哦，不過呢個就個都係咁嘅啦。 係 英雄嘅弱點啦。 就算 Marvel 都除咗 Punisher 或者美國隊長之外，都大部分都唔會殺人嘅。 OK。 就算你 Marvel Comics 裏面即係變形俠依癲嘅，冇得講啦。佢唔會刻意殺人啦，但係佢會令人死啊。美國隊長係軍人，咁唔會戒殺啦。 嗯、 啊，其他嘅 hero 例如蜘蛛俠嗰啲，全都係從不殺人嘅。 OK、 啊。例如你漫畫裏面超人其實只係殺過三個人嘅。 哦，係咩？ 係三個，即係喺一個 Otterly World 嚟嘅三個克里頓嘅壞人。因為佢哋嘅 能力是等於你講係電影入面嗰三個，即係等於 等於電影裏面嗰三個，但係佢哋嘅能力係等於舊版嘅超人嘅。 喂，嗰三個死咗嘅咩？ 係啊，唔係。是同唔係啦，嗰、那個 Otterly Well 嘅 version 死咗啊，喺新宇宙嗰度佢哋依然生存嘅，咁啊唔係嗰三個，冇嗰三個咁強嘅 ，OK， 嗰三個強到係可以隨時殺死超人嘅， 嗰三個係永遠都係壞人嚟㗎，有冇話後來變咗好人幫下佢啊？ 其實你話佢壞人又唔算係完全壞人，因為佢有佢哋自己唔同嘅諗法咯， 佢唔會有喺某一啲敵人出現嘅時候會聯手咁樣嘅咩？ 唔會，因為長期鎖住喺你喺一個叫 鏡 金鐘嘅二世界監獄度嘅。 OK OK、 啊。咁但係佢發咗係另外一個宇宙嚟嘅，咁佢去咗另外一個宇宙，就佢驚佢嚟到現世界，所以要逼住殺死佢哋。 OK。好，咁 Star Trek 嗰部分，我哋真係冇時間講翻住嘅，可能我哋下次我哋再講翻啫。因為有啲資料可能我哋的確係講錯咗嘅， 有啲就 係有啲可能係大家誤以為我哋講咗啲嘢，但係我哋唔係咁嘅意思嘅。OK， 係啦係啦，或者講我哋下次先講翻。 多謝朋友就揾咗咁多資料嚟睇。 真係㗎，真係㗎，真係㗎。如果正面嘅指點，我哋係接受嘅。 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有錯就要認呢個 係打咗 作為一個廣播節目最基本嘅標準嘅。 是啦，冇錯啦。 是。 好，咁我哋或者講多次佢嘅 email address 啦，因為今日係爆時爆嘅嘢，係一個鐘頭27分鐘啦，講咗。 咁犀利。 係啦，因為頭先可能我講得慢啦，就係。 哦，係啊。 OK， 咁就講多次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再次多謝啊，即係一路再有寫信嚟支持或支持我哋啊，甚至有朋友話即係話捐錢俾我哋咁樣嘅。OK， 咁 人人都有荷包乾潔症嘅。 係啦，咁我或者呢個個別再同返個別嘅朋友聯絡返啦，咁亦都真係好多謝好多謝大家支持我哋，我哋真係冇諗過即係有錢銀呢樣嘢嘅。OK， 係啦係啦係啦。 OK， 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是啦是啦，好啦，咁我哋下禮拜 希望大家 做呢個嘅地球停轉日喎，係咪 講下今次嘅效果會點啦。 一定唔好㗎啦，老實嗰句。不過就睇下有冇辦法，即係點樣可以做好啲咁解嘅啫。係啦係啦。下禮拜記住睇地球停轉日喎。 OK， 好啦。 係啦 ,OK， 咁 OK， 咁拜拜。